首先呢，各位可以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微博呢进行留言，把你喜欢听的歌和你想说的话发给我们，而我们呢就把这些东西整理之后让它在广播里面出现。那有没有动心，有没有想了解这个节目呢？那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吧。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这么一个模式啊，所以说呢第一首歌是来自哪位同学的点歌呢？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单词还是什么呀？我读字母吧，WINNIE。我天哪，我真不知道这个单词怎么读，我搜的话它也没有一个读音，所以说我只能读字母。那他说他想点一首毛不易的消愁，不知不觉已经成了大三的老学姐了，各种考试都来了，希望大三的同学们都能好好的加油，大一的学弟学妹们也要好好学习，不要让自己后悔哟。哇，一位很知心的学姐啊，那也是希望你在大三的时候把各种考试全部给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不能说应付啊，我差点说了一个应付掉，那不行的，你一定会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的。而且最近啊，毛不易是真的挺火的啊，好像就是因为这首歌，虽然我一直没有听过，但是呢今天有幸洗耳恭听，来自毛不易的消愁。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的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随着我成长，所以能背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歌过后呢，我想第二首歌依旧非常的温柔。第二首歌呢是来自陈鸿宇的《额尔古纳》。那这首歌呢，他写的是关于自己的家乡额尔古纳。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但是在陈鸿宇的歌中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而且呢特别的纯净，会让人心灵整个的得到一种洗涤和放松。那么点这首歌的人呢叫做 C， 就是 ABC 的 C。 为了确认你的头像哈，然后给你说一下，你的头像是有两个穿白短袖的哥们儿在走路是吗？你说 哦不对 C 说，送给那个在师范校园里偶遇并热情请我吃饭的内蒙古女孩，有机会带我去你家看看草原，我带你回东北吃酸菜。这是爱情故事吗？不要虐我好吗？同学你不要虐我好吗？有空你加我微信咱们俩私聊一下，你不要虐我好吗？刚开学季啊，谁知道你那个是师姐还是师妹呢？我还是一个孩子，真的。那虽然这首歌不是爱情，是相恋相愁各种离乡背景这种感觉，那好像和你也没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我不管这些啊。那来自陈鸿宇的额尔古纳送给你们。 野花过草原，再看一眼湖面满云烟，再看一眼北辙到南烟，来时路远离家难免，再多看一眼。三更忽梦少年壮飞行烟，旧巢可言先来一首琴弦。额尔古纳的水依旧是清甜，饮别了春深又别过十年，一晃又一眼怎么发现往来都擦肩，我会漫天是不敌时间。 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吗？因为这个人点歌的信息是这样的，他叫深蓝蔚蓝，他说你好，我想点一首汪苏泷的大好时光，谁没几段曾经过往太荒唐，而这大好时光我只想浪费在你身上。我不管这是歌词还是你发自内心的这种 反思和反省啊。别虐我好吗？我说了，我只是一个孩子，为什么特把这种歌排给我呢？小编，你和我有仇吗？我问一下你，小编，你和我有仇吗？各位，请帮我说说理，好吗？ 那么， 大好时光，来自汪苏泷。 每天夜店都喝醉，说话都找不到北，冬天偏要露大腿，最近流行一字眉，手里一大束玫瑰，你不知道送花的是谁。我在家喝着冰水，一个电话就倒霉，冲出门英雄救美，凭着导航的智慧，现在扶着你那位，还在怀疑我意图不对。你说我不要太紧张，总这样满嘴的大道理要讲，太自想人生就是别装装，别浪费这大好时光。可是我早就看透你，在伪装表面风光，其实内心怕受伤。你总说的大好时光，我只想全都浪费在你身上。浇水，别人怀疑我是 gay， 你和新男友约会，还和我商量服装搭配。你说我像小叮当，可我没有百宝箱，只是默默地逞强，东拼西凑的伎俩，每天重复着上演，内心一幕幕的小剧场。你说我不要太紧张，总这样满嘴的大道理要讲，太自想人生就是一跌撞撞，梦一场别浪费这大好时光。巴巴拉巴拉，其实我早就看透你，在伪装表面风光，其实内心怕受伤。你总说的大好时光，全都浪费在你身上。我也有故事要讲，却深藏是没几段曾经过往，太荒唐，人生就是跌跌撞撞，梦一场别浪费这大好时光。谁不想得到爱情的小江山，却活在别人剧情里，半痴狂。你总说的大好时光，我只想全都浪费在你身上。 我们一共是四首歌，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呢，点歌者叫做动词大词动词霸词，好吧，他点一首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开学了，大三了，看到大一新生的那个模样，想想自己都这么老了，离毕业不远了，愿我爱的人能有个好的结果。其实我们还是那个怀着梦想的孩子，无论最终去向何方，远走高飞也罢，还记得曾经那一起的日子吧。就这样，就这样，希望到头来你还能记得我和我带给你的故事。今天的人看起来都是比较有故事的，遇见了师姐，这个 一直想只为你，然后这边呢是不要忘记带给他的故事。只有第一位点歌者，他比较理解我呀，他希望大一的学弟学妹们要好好学习，他自己也要好好学习，这种人多好呀，对不对？学习使我快乐，工作也使我快乐，所以说呢，爱情这种事儿，要是我的话，我也希望有啊。那么最后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路边那朵蔷薇，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 就到这里了，这里是天津师范大学校园广播带给你的音乐自由点。那插播一条消息啊，各位大一的师弟师妹们，如果你们想要参加到校园广播的话，一定要注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微博平台啊，因为最近呢我们会开始纳新了，所以呢一定要记准时间。还有呢，就是如何报名和准备比赛呢？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对吧？所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微博平台，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自由点点歌环节，也可以参与到别的节目的留言互动中。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与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982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怎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我的天， 抓的卡。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送给你们17岁。 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唱音那音都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来一天，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任该起跌拍子狂。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坚持得有，就是很多吧。 嗨，大家好，我是俊玲，这里依旧是每周日傍晚与你准时相约的听见你的声音。不像之前，现在已经有大半年了没有坐在这边录节目了，因为个人原因呢，我离开广播站了一段时间，但是非常开心现在又再一次的回到了这里。还好我的小伙伴们都在，亲爱的你们是不是也还在呢？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段时间一直忙着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一个正确的生活作息。当我暑假回到家之后，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广播站新开了一档节目叫听见你的声音，我很多朋友就问我，俊玲啊，你那个听见你的声音做得怎么样了？我根本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放弃了，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失败到我不认为我自己可以完成这档节目。暑假的时候我不停地在质问我自己，这个节目是你自己要做的，当时有那么多人给你支持，你忘记了吗？可是为什么你连坚持把它做下去都做不到呢？就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一位老师说过的话，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体验，当你忽然茅塞顿开，或者说是脑子里一闪而过，想到某个人说的话，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也就是在我想到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更应该去坚持我自己所决定的事情，因为我开始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我引以为傲的那个样子。我今年20岁了，在我成长的这20年里，我做过很多很多让我一直坚持的事情，当然我也放弃过很多很多事情，我相信大家也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坚持。那么你做过让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从小学电子琴，然后到现在学了有十二十 续到现在？ 有的，然后打球一类的。 有过呀，早起、 吃饭、睡觉、早饭。 如果说坚持最久的事儿，就是从高中的时候一直坚持走了艺考这条路吧。 坚持了很久嘛，就是打篮球吧。 哦，我大学没有翘过课。 我一直在做艺考生培训，算吗？我从高三毕业，然后一直到现在有4年的时间啊，一直在做艺考生培训，就是暑假寒假，就是因为我是学广播电视编导的嘛，然后就给他们上上课或者管管纪律之类的，就这个一直做到现在，带了有4、5届学生也。 所以我觉得打球啊，作为学习就是课余当中是一种放松，然后也认识了好多朋友，认识好多哥们儿，然后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也让我非常的开心快乐，所以我坚持了好多年打球。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父母逼着我去学的，后来慢慢就自己就喜欢上了音乐嘛，然后也喜欢弹琴的这种感觉， 好多年了吧。 早起 读英语呗。 我从大概高中刚入学的时候开始打球，打到现在也差不多5、6年吧，5、6年的样子。肯定是源自于CCTV5看科比特别喜欢，感觉他打篮球特别飘逸潇洒，然后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就是感觉鼓舞着我。 同样，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有人会因为喜欢他所以坚持他，有人会因为想要约束自己而去坚持，然后坚持久了就会把这些约束自己的事情变成一种习惯。难道真的是只有对待自己喜欢的事情人们才会去坚持吗？我想这应该不完全是。 我觉得就是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它可能是一个任务，就是因为学生在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但是其实从个人上它是一个对个人的提升，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的整个的那个素质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从学习中你会发现好多你还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学是学无止境的嘛，而且人家都那个提倡终身学习，所以我觉得是很有，对于学生现在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学习。 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比学习更正确的事情要做，所以就坚持目前知所知的能够比较善的一件事情。 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偏见还挺大的，都觉得文化课差一点才会去走艺考这条路，但是当时还好，因为高考也考了500多分那样子，然后也有人反对，觉得这条路不好走呀，或者是说未来的发展有很多限制呀，个人能力的怀疑啊，挺多的。但是当时高中也小吧，反正有一股劲儿撑着，就觉得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嘛，然后一直坚持，算是坚持到了现在，也算是这几年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然后也考到了想考的专业，也学了后续很多当年没有就是很期待的一些知识，然后做了很多实践，现在也在做自己的作品。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只要一遇上晴天，学校的草坪就会被人们占领，整个下午他们就在阳光下喝喝茶打打牌。有的时候我从教学楼的窗户往外看，我觉得这样真好，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努力学习呢？那个时候我住的地方有一家小面馆，做的手工面很好吃，吃一辈子便宜的小菜也许也可以活得很舒适，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读书呢？大二的时候我去爬了泰山，出发前非常豪情壮志地说，今天我一定要征服泰山。但是当我看到数不清的台阶和难以想象的海拔的时候，甚至当时的天气还非常的寒冷， 以至于我身上不知道是被露水打湿还是被汗水打湿的衣服。当我遭遇到这些种种的情况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变得非常的疲倦，之后却变成了，啊，我好想回去晒太阳啊，哎呦，我真的不想爬了，为什么要来这里遭罪啊？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要放弃努力，只要放弃坚持，我的生活立即会变得比坚持时轻松很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坚持呢？因为，如果我一辈子都满足于一个吃手工面的地方，那肉夹馍怎么办？那锅包肉怎么办？是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没有去过，还有很多的美食没有吃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人还没有遇到过。一想到这里，我就躁动不安，我就无法停止脚步。那个时候，虽然爬山很累，我狼狈的也像一个傻子一样，但是我依旧爬上了泰山的顶峰，终于在最后把泰山牢牢地踩在脚底下。虽然在最后山峰陡得几乎让我想放弃，但是爬着爬着，大雾就像瀑布一样散开，蓝天忽然猝不及防地盖过来，我就那么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云海和雪山横在我的面前，那种感觉是在山脚下感受不到的。王安石说，世之奇伟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之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倍地去努力坚持啊，不是为了去换取成功，也不是为了去超越别人，而是一种想要去体验更大的世界的欲望。当我听到一些同学告诉我，他坚持不翘课，他坚持早起，他坚持跑步，我忽然发现这些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却是大家觉得很容易却做不到的事情。坚持做一件事情的体验，或许就是它会慢慢地磨平我们的性格，让我们的陋习从厚变薄，让我们的棱角变得更加分明。 然后就打篮球的时候就团队精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比如说赢一个比赛就不能光靠自己一个人，就是你一个人再厉害也是总归是如果没有配合的话还是无法获得胜利，就是更加注重团队。然后另外就是先说的科比，就是他就特别坚持，他就是有一种那种不服输的拼劲，就每次他就是等一场比赛他能拼很久，然后就这一直激励到我到现在。 这种东西不是你马上看到结果的，需要一直坚持下去，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知道就是对的就做下去就好。 大概从小学就开始打，然后一直到现在参加过，就是我从大一吧加入了新川篮球队，然后认识好多哥们儿，然后有好多兄弟们，然后现在已经大四了，然后也挺怀念的，然后今年也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了，然后真希望有机会我们还一起打球，做一辈子球迷。我觉得打球当中其实就是比赛当中的那种那股劲儿吧，我也说不出来，其实就是篮球让我们凝聚在了一起，让我们相识相知，没有团队意识比较强。也不是，反正隔几天不碰就手痒痒吧。 一开始的话就单纯是因为做这个可以赚点钱，自己在家待着也是待着，想出去有点事做，然后贴补一下自己的是吧平时的一些花销。 因为我现在已经大四了，然后现在跟他们年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特别的有那种年轻的活力感觉，因为有点年龄大了，有点迷茫，想很多的事情，但是跟他们在一块儿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比如说我今年带每年都会带几百个学生，如果我学生都考出去，比如考到咱们天津师范，考到对面天津工业，我就觉得是特别有成就感，对，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我现在好多同学，好多学生，有的在北京电影学院啊，还有的在陕西师范啊，什么东北师范、吉林大学，全是一些好学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嗯，这是我所坚持的。 嗯，我觉得收获的就是一种对于学习的自律，还有就是对于学习的，就是我会觉得它是我的生活中的固定的一部分，而不觉得它是一种负担。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我学习习惯，也是一种生活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我越来越从这种自律中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我觉得收获最多的自信吧。在这条路上越走会觉得越坚定，在你每做一件事情有了一小点那个成绩和一点收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满足的，是值得做的，然后你对自己的肯定也会越来越多。当然是热爱。 我一直都相信，如果你坚持的去做一件事情，你肯定会在里面得到反馈，或许你成功了，或许你得到的是比成功更加宝贵的财富。 其实我觉得坚持这两个字吧，对于我来讲，说实话啊，真的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坚持它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挂钩，只要你喜欢做一件事情，你肯定会坚持下来，因为是你心甘情愿的。其实从小到大呢，我觉得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喜欢这个专业吧。大学虽然说这个大一组织有早年生，之后都不练了，但是还是每天会坚持练上那么一段时间，因为觉得还是对这个专业比较喜欢吧，是真的喜欢。然后到现在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又做了一个新的事情，就是考研。因为考研是跟坚持是这个可以说你坚持下来，你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以前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做一件事情，但现在呢，我是自己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意义又不一样了。所以坚持考研，我觉得也是对于我大学以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挑战最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收获很多，收获很多。首先从我坚持专业来说的话，肯定专业的这个就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你像我每天，我比较喜欢播新闻，就是每天坚持练那么一小段，我觉得确实是进步非常明显，然后自己包括别人讲，自己也感觉确实是非常好。考研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只有在你最后那一下考完以后，分数出来以后有没有过线，所以才会见证出来你这个坚持到底是有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坚持往往跟成功，就是如果坚持就要成功的话，太功利化了。所以我觉得享受过程吧，因为都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嘛，重在经历。我觉得习惯这个事情真的是只有你慢慢的去做，而且踏实去做，你才会成为一种习惯。坚持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难得的品质，我刚刚也说了。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大四的这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考研，能够让我有一个更大的蜕变吧。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大学来说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交代。 林清玄先生有一篇文章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种只生长在中国最东边的竹子，它叫毛竹。那里的农民到处去播种，每天精心培养种子萌芽。可是即使农民们几年来一直精心地照顾它，毛竹四年也不过只长了3厘米。别的地方的人看到这种情景，摇着头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但是竹子5年以后，每天以足足30厘米的速度生长着，这样只用了6周就可以长到15米，这里瞬时间就可以变成郁郁葱葱的竹林。虽然4年的时间只长了3厘米，但是从第5年开始了暴风的成长。或许看起来6周间好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可是他们不知道，之前的4年间，毛竹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即使拼了命的努力也看不到成果，即使不被人知道也坚持到底的人们，当我们看不到他的时候，或许认为他们很不幸，或许认为他们是傻子，可是他们并不是不在成长，而是在扎根，很深很深很结实的根。等到时机成熟，他们会登上别人遥不可及的巅峰。也许你现在做的事情看不到成果，但不要害怕，你并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如果说上面的故事是一碗鸡汤，那么这碗鸡汤我干了，你随意。在我坚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瓶颈期，当时的我会怀疑一直做下去能得到什么。当我经过这个瓶颈期之后，我得到了我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我才明白该得到的回报一定会来。所以当幸福来敲门时，你需要做的只是坚持到那一刻。 果大家打算长期坚持一件事，我觉得可以记录下来整个坚持的过程，因为那样你就会清晰地感受到那种不断进步的力量，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我觉得记录这件事情，坚持的越久，它产生的意义也会越大。也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还可以不断完善事情的计划和总结，并且能够将它们细细来琢磨，逐步矫正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法，从而激发新的兴趣。这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思维锻炼和不经意的回报。最后，无论你选择了什么，只要不懈努力坚持下去，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热爱，并把热爱坚持下去。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奇迹，我相信那只是坚持的另一个名字。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搜索天津师范大学校园广播，就可以听到全部内容了。感谢你收听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俊玲，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